我们先总结一下昨天讲的啊，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些人生意义啊，它在尺度上有很大差别，对吧？有的关注整个宇宙，有的只关注自己的民族，也有只关注自己阶级啊。但是本质上呢，来说呢，这个尺度啊，这个故事的尺度啊，只需要大于你自己就可以了，超过你自己的范围外，到底有多大，其实人类并不关心。对全宇宙的上帝，或者说对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尺度，或者说很小的一个尺度，只对几百万人的一个小民族，没有关系。人类可以进入同样狂热的信仰状态，只要他相信这个故事。根本上来说呢，就是人类对巨大的数字其实是无感的。从我家到我上班的地方，5公里，挺好。15公里，差不多。50公里，有点远了。这个人对这样的数字是有感觉的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星球离另一个星球1亿光年，你没感觉的。这个数字，这个距离，这个范围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，所以我们没有感觉，没有关系。所以你是一个哪怕是基础于一个小国家的，比如说以色列啊这样的，或者一个大国家俄罗斯，但是你和整个宇宙比起来都是很微不足道的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不影响建立这些国家基础上的这个民族主义，它可以和这个信仰全宇宙上帝是一样的狂热，它都爱国主义和这个宗教信仰都是一种终极真理。好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再往前推一步。我前面在分析"意义"这个词的时候说过，意义的第二层的指向是指的改变啊，你能够改变现状啊，你把引起现状有所改变，你这个行为或者这个过程才叫有意义，对吧？那么尤尔赫拉利这里也说，其实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意义，也许没有那么高大上的理论呐，或者理想呐，很少有人是极度狂热的爱国者呀，或者说极度狂热的这个宗教信仰者。他们朴实的认为，意义嘛，就是你要留下点什么。OK，留下点什么，这个听上去挺朴实的，但是它里面的内涵挺多。你能留下什么？本质上就是可以改变一些状态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可以保证他们个人的故事可以超越他们自己的死亡。留下来了吗？你已经走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留给后世，改变后世的状态。那比如说，你留下一本诗集，那么后代呢，读了这个诗集以后，就会受到一些影响，对吧？这就是这个意思上留下点什么啊，但是我们先来谈一种很特殊的留下点什么。其实我们最希望留下的是什么呀？不是诗集呀，也不是钱呐，也不是这个自传呐。OK，我们最希望留下的是我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呢，可以理解为就是说。我最希望留下的是我的灵魂，或者我之为我的本质，这还是比较难理解啊。还可以再简单一点说，就是说，我认为我自己是活着这个概念，仅仅是这个概念，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，我没有任何其他的特性，我仅仅心里有一个感觉，是我自己是活着，就是这个感觉，这个概念。可以被留下去，什么意思？其实中国人是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观念的，它就是一个转世的观念啊。具体来说，打个比方啊，比如说我的前世可能是汉武帝啊，但是呢，其实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前世干过什么，对吧？没有任何前世的记忆，喝了孟婆汤了啊。也没有任何前世的人生的特性啊，我和汉武帝长得一点都不像啊，但是呢，我和汉武帝有一个共同点，什么共同点？就是我们都有一个意识，都能够在 意识层面上承认自己是活着的，我有这个 consciousness， 我有这个意识，我是活着的啊，我作为汉武帝2000年以前就死掉了啊，我一睁眼我又变成我出生了，我什么记忆都没有，我对前世我是谁我根本不知道，但我的大脑里有那种我活着的概念被留下来了，我还是我啊，只是换了一个记忆，换了一个身份，换了一切，但是我自己活着，我自己存在，这个概念没有换。哎，这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留下点什么，就是留下了这个 consciousness， 留下了我的这个意识，而且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喜欢的一种留下，这就是生命轮回嘛。生命轮回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其实是超越了死亡的，虽然说我作为汉武帝我死了，但我又出生了，死亡不意味着终结，只意味着生命翻篇了，就是开始另一个章节了。这种理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在这儿，就是摆脱了死亡，其实你没有死，你只是作为某一种身份结束了，但是你又开始了另一个新的篇章。摆脱了死亡，结束了恐惧，那么留下的东西本质上就是永恒的生命，很有吸引力啊。但是这种故事呢，哎，尤尔赫拉利说有两个问题啊。第一，我生命的延长啊，就是我不断的活来活去，活来活去，活来活去，我实际上生命是无限延长，对不对？我生命的延长并不意味着我生命的意义有增加，这个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啊。事实上最能够体现这个理论的两个大的宗教，一个就是印度教，一个就是佛教，实际上他们对这种轮回啊，它是表达了某种失望的，再轮回也是空啊，对不对？我无休无止的重复同样的一些事情啊，反复的学走路，反复的上学，反复恋爱，反复生娃，反复挣钱，反复生病死亡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仔细想起来甚至有些可怕，就好像是你陷入了某一种循环，你陷入了某一种完全被囚禁，好像是完全被囚禁在一个笼子里的动物在不断的转圈。所以这个就难怪这两个宗教的圣人呢，他们都不会去欣赏这种轮回，相反他们总是试图去找什么超脱，要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啊，这个才是他们追求的理想。换句话说，持这种观点的两个大宗教对这样的轮回实际上是一个很悲观的态度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是，这个理论缺乏可信的证据。你想它里面又是一大堆的逻辑缺陷，人类才存在了几百万年嘛，对吧？那么我以前的生命是什么？恐龙？还是单细胞生命？那生命开始之前呢？宇宙毁灭之后呢？那这个生命轮回的范围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是有限的，而这个理论强调的这个循环的圈是无限的，无限轮回的，所以使得这个轮回说呢，实际上存在一种很明显的一个内在的逻辑缺陷，你们不能够去细究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一种非常特殊的，也是我们非常觉得非常心仪的一种留下点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我们再来看一般的情况，也许我们很有些人不相信啊，灵魂可以被留下来，生命可以轮回，但是我们可能会本能的希望留下点其他的什么东西，就是说以某种这个形而下的物质世界的东西来留下。这种情况呢，最常见的是文化类的，或者说是生物物质类的啊。怎么讲？ 比如说啊，我想留下一本诗集啊，前面讲过的例子啊，那么我的后代就可以受到我的影响，记住我，对吧？或者还有一种形式，就是说我想遗传我的基因啊，我把我的基因传给更多的后代，那么我的基因不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了吗？对吧？那这个最典型的是谁啊？成吉思汗啊，拼命的生孩子。我以前也看过一本小说，名字都忘了。里面有一个老农民，他对这个他的孩子说，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多生几个孩子才是真的啊，就是同样的这样一个观点。那么就说，因为我的存在啊，造成了我后代的某些状态的改变，影响他们，那么我的生命就有意义了。一会儿赫拉利这儿有点开玩笑的讲了，这像击鼓传花啊，它原文里叫传手榴弹，哈哈，你只要传下去就好，最后炸在谁手里，最后在谁手里结束与我无关。OK， 但实际的情况呢，这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到现在来说，实现这个愿望的有没有啊？有，非常非常少。时间拉长了看，其实实现不了。比如说你要遗传基因，恐龙的基因在哪儿呢？没了。遗传文化，那洞穴人、原始人他们唱的诗歌在哪儿呢？都失传了。时间一长，我们全部都会失传，无论是自己的文化、诗集、基因、种族都会失传。生物学显示，我们现在的人类啊，全部来自于320万年前同一个这个雌性的，不能叫人了，那个时候叫雌性的古猿啊。后来的科学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 Lucy。那么你仔细想想，当时和 Lucy 同时代的，可能还有几万、几十万，甚至是几百万其他的雌性古猿呢？他们的基因都没有被保留下来啊！好吧，那么让我们先忘掉什么叫永恒啊！永恒这个话题总是会让人觉得迷茫、抓狂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太有限了，用我们有限的生命去揣度、去追求那个永恒，真的是有点不靠谱。那让我们说，我们的生命就在于帮助这个世界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，这个总靠谱了吧？首先我们必须纠正一个观念，就是说我们做好事儿不是为了这个世界更美好。OK， 我们经常会把自己夸大，为了这个世界更美好，不是，我们是为了人类更美好，这是有区别的。比如说我们要消灭一个传染性的疾病，我们要杀死很多的蚊子，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呢，绝不可能说是为了这个世界更美好，因为蚊子的世界就会遭到灭顶之灾。 OK， 好，那么我们就说我们是为了人类世界更美好。那我帮助一个人嘛，然后这个人传递下去这种善意啊，那么是不是整个人类社会就会越来越好呢？那么是不是因此我们的生命就具有某种意义了呢？其实你只要稍微想一想，就会明白这种所谓善意的环，不断传递这个善意的环，和我们前面讲的生命之环是一回事，或者说具有同样的本质，因为他们都存在一个所谓最初意义的问题。谁赋予生命意义呢？生命之环，谁开始赋予生命意义的？生命之环是如何开始的？同样，到底是谁赋予善良意义的？善良之环开始，是谁开始的善良？谁开始赋予善良意义？ 有一个故事啊，是说有一个智慧老人啊，别人问他，你从生命中学到了什么意义呢？他想了想回答说，我学习到了啊，我来这个世界是为了帮助别人的，但是我 不明白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需要我的帮助？这个就是谁开始了这个善良，对吧？谁开始赋予这个善良或者帮助别人？这就是意义最初赋予的迷茫。没有一个最初的权威者来赋予这种意义，没有一个最初的权威者来开始推动整个环，那么它是如何开始转动的？这就是一个谜了。 最后尤尔赫拉利还提到一种很有意思的赋予意义的方式，那就是爱情。很多人在爱情中找到人生的意义，这个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？我们明天来说。好，谢谢大家。